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三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元旦天晴气爽宜出行，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出行平安，一路畅通。 路况信息。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本时段呢，西单商圈周边道路车流量较大，其中西单北大街南北双向、西单大悦城南门北门前的大木仓胡同、皮库胡同东西双向，以及唐子胡同、辟财胡同的东西双向都是车流集中路段，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北京城市广播祝您元旦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新年到，健康加油站带来新年送送送特别节目，为您精心准备了一份份体面又时尚的健康大礼。 送您一个胖娃娃，愿您儿孙满堂，和和美美。 我送你不老秘籍，让您容颜不老似少女。 送什么不如送健康，送一份健康体检，防患未然更重要。 这个元旦，健康加油站送心意更送健康，让您好礼收不停。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曹宇。2018年到了，又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在这儿呢要祝您在新的一年事事顺意，平安吉祥。一直以来，新年该送什么样的礼物让很多的人绞尽脑汁，送礼成了大家绕不开的话题。其实啊，咱们现代人最缺的就是健康，想要拥有的也是健康。为此呢，健康加油站节目特别策划了新年送送送系列节目，我们精心的为您挑选了一份份体面又时尚的健康大礼，让您在这个元旦有新意，更加有新意。今天呢，我们要送给您一份健康体检，因为防患未然更加重要。 今年您还会一如既往的辛勤工作生活吗？要想知道答案，不如送自己和家人一份体检套餐，及时对身体查漏补缺。可眼下，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体检机构，让人眼花缭乱的体检套餐，该选哪一种，让许多人很纠结。目前都有哪些体检项目？这些体检项目真的适合您吗？我们该如何选择体检项目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小汤山医院体检中心主任吴占荣跟您说说，健康体检如何量身定制。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小汤山医院体检中心的主任吴占荣吴主任，他会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健康体检如何量身定制。大家关于体检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眼下已经进入了数九寒天，是老寒腿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日子。对此，专家提醒说，预防疼痛纠缠，首先要做好的是腿部的保暖。这个时候，您可以穿一下护膝、毛裤或者是棉裤进行保暖。寒冷和阴潮会导致我们的膝关节血管收缩、修复受阻、疼痛加重。 此外，局部的热疗也有助于老寒腿的康复，像泡澡、热敷、红外线理疗等等。老寒腿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把膝关节泡在澡盆里，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我们膝关节血液循环，加速损伤的修复，有效缓解疼痛。人一旦上了年纪，就非常容易出现肠胃道的问题，其中消化不良、胃酸、胀气、腹泻等等都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老人肠胃不适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要提醒您应该细嚼慢咽。老年人很多牙齿都不好，咀嚼能力比较差，食物往往不能够充分咀嚼就吞到胃中，加上肠胃道的消化功能也有所减退，所以提醒我们更应该细嚼慢咽，以减轻肠胃的负担。其次就是不要长期的吃糯米、坚硬油腻的食物，以及胀气不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干豆类、洋葱、土豆、甜食，这些食物啊，应当适当的控制食用，以免影响我们的胃运动。另外就是生冷和刺激性强的食物，对于消化道的黏膜也有比较强的刺激作用，容易引起腹泻或者是消化道炎症，还会使原有的消化道疾病加重，所以说也应该尽量少吃一些。最后就是要提醒大伙儿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因为精神压力以及不良的情绪也会导致我们的肠胃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服药的问题。服用抗菌药之后啊，咱最好别喝酒了。最近朋友家人欢聚时少不了小酌几杯，有一些朋友吃饭前还好好的，喝了几口酒就出现了心悸、胸闷、大汗淋漓、头晕头疼、腹泻、呕吐等等症状。送到医院检查，他们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在饮酒之前都曾经吃过抗菌药。原来在服用例如头孢抗菌素等抗菌药的同时，或者是短期之内饮酒或喝了含酒的饮料、药物，都有可能出现面部潮红、眼结膜的充血、头疼、眩晕、恶心、呕吐、低血压、心跳加快、心律失常、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的还有可能是急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呼吸抑制、意识丧失、惊厥等等。所以我们应该避免在服用抗菌药前后一周之内喝酒。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小汤山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部的主任吴占荣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大家关于体检的所有的困惑和疑问。吴主任，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问您一个问题，也是我周边很多的朋友亲人经常问我的问题。我总跟他们说啊，每年应该体检一次，但是身边有不少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说，我身体挺好的，你老让我体检什么意思呀？是觉得我这身体挺健康你不舒服是吗？还觉得我是在这个诅咒他，不愿意去体检。您是不是先跟大伙说说，像我们身体没什么毛病的健康人群有必要体检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挺好的。这个体检呀，不是说咱们有了病才能体检，而是咱们呢在没有病的时候呢，通过体检呢来发现咱们身体的一些异常信号。 嗯， 大家也知道咱们这人呢从这个健康到疾病，它是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它可能我从那个我年轻的时候健康的状态，我慢慢的呢发展到中年到老年的时候，它一个从低微的状态到高微的状态，那么这身体的机能呢它也不断的在变化，那么它的抵抗力呢也在不断的那个降低，这样它抵抗疾病的能力呢也在下降。这样咱们通过体检呢应该可以说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像大家通常认为的，就是说啊，我通过体检以后我查到一些病，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大家最认为的说我应该体检的一个情况。 嗯， 啊，实际上呢这个也是呢，就是说确实也是通过体检以后咱们呢可以发现一些隐匿的疾病，那么咱们呢通过这个隐匿的疾病以后，咱们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治疗，这样来达到咱们促进健康的一个目的。那么还有另外两个目的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不太重视。另外一个就是说咱们通过这个 健康体检，发现一些我们不健康的那个生活方式这方面，它引起的咱们一个健康的危险因素。 哦，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咱们现在好多年轻人可能不太理解的一个情况。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亚健康状态？哎，我们这时候还没有任何的疾病，也不是说疾病的早期，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运转的不是那么顺畅了。我们提前发现， 对， 说身体有一些小毛病存在了，到底我们追根溯源，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小毛病出现在我们身体，我们提前干预它，就不至于让我们到疾病这一步了。 对对对，确实是就是这样。咱们就通过它发现它的这种影响健康的这种危险因素，咱们更早的进行干预，咱们把疾病呢就扼杀在一个初发状态了。 嗯， 这样的话呢，你的身体状况呢就是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还有第三个目的是大家可能更不那个重视的一个，就是说现在目前大家对健康的关注程度，尤其是一些那个比如条件比较好的一些人群，他想我就有那个做自我健康管理的这种需求。 嗯， 那么他要做需求的时候呢，这体检就是咱们做健康管理的第一步。他通过收集这健康信息的数据，对咱们整体的这个身体状况给一个健康风险的一个评估和预测，然后呢采取一定相应的比如生活方式的干预啊，运动的干预啊，营养的干预，来达到这个保持健康促进健康的一个目的。实际上咱们体检是有三个目的的。 哦，好 啊。 很多朋友都觉得是体检没给我查出什么病来，这钱就白花了。其实并不是这样。 对， 对， 对， 我们都希望大家体检的时候什么病都查不出来，我们用更加健康更加积极的这种生活方式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通过体检也给我们一些提示。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有朋友着急在问了，说体检的时候都体检什么项目啊，这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特别大的差异啊？ 体检项目这块呢，现在就是说大家也看了，咱们有各种各样的体检套餐体检项目，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咱们所有的体检项目归根到底，我们就把它归加到一个叫一加 X。 一加 X。 一呢，就是咱们最基本的一些体检项目。那么通过体检以后，我要了解我身体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状况。 嗯。 啊，你像咱们通常查的一些内科的，像咱身高啊、体重啊、血压啊、血糖啊、血脂、心电图、B 超。等等这些项目，我们叫它基础的一些体检项目。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不管您男女老少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过疾病历史，这些项目体检都必须要查， 都是必须要查的。这样的话，才能整体的、全面的来了解咱们一个身体的状况。 好，那咱先把这一每一项跟大伙儿说清楚。这一当中包括了什么项目呢？ 一，首先这就是一般项目，一般项目里面就是像咱们的身高、体重、血压，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咱们像常规的像内科、外科。耳鼻喉、口腔、眼科这些检查，还有咱们空腹的 B 超检查、心电图检查、胸片检查，还有咱们抽血查的这些血糖啊、血脂啊、血尿变常规啊，这些都叫基础体检项目。 哦，原来这基础体检项目当中呢，我们说一加 X 的一项目是挺多的，并不是说只有一项。 对对对，并不是只有一项。另外还有挺重要的一个，还有就是现在咱们体检的时候还有一个调查问卷，实际上这个调查问卷也是在这个一里面。 哦，调查问卷。我估计可能体检的朋友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填过， 好多人都不愿意填。但是刚才咱们说了，体检的目的有三个。那么调查问卷的目的呢，就是通过你填调查问卷，了解你现在的这个你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包括你的饮食营养状况啊，你的运动状况啊。这样的话，可能我才能了解以后就是是不是你的异常指标跟你的生活方式有关系，这样才能给你提出一个更好的一个以后的健康干预的一个建议。 哦，所以说这个体检的调查问卷，大家也别忘了填。 对对对， 不要总觉得这体检我得抓紧时间去做各种各样的项目，其实这个问卷才是基础。 对，问卷是咱们体检设计体检项目的一个基础。 嗯，好，这一加 X 当中的一和大伙儿说了，这 X 是不是就得有人群的不同分类了？ 对 ，X 呢，我们就把它就是说的叫个性化一个体检项目，这叫 量身定制。 量身定制，然后这样的话就可能根据不同的性别，那么女同志可能就要查，比如乳腺呀、妇科呀；男同志要查前列腺，这个属于一个，但是这也是属于男同志和女同志的常规体检项目里面。另外一个，咱们可能针对我一些专病体检，那我针对高血压，我可能要查一部分项目。那么我可能这个人呢，我就是。更关注于我那个脑血管病的一些方面的危险因素，那我就加一些脑血管的检查项目。 嗯， 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我就对我特别关注我这个防癌筛查的时候，我要加一些，那个就是防癌筛查的一些项目。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就是我呼吸系统不好，那我可能更关注一些呼吸系统的一些检查项目。 哦， 啊，所以这个项目呢是根据每个人不一样，咱们是要设计不同的体检项目的。 嗯，明白了。其实一就是每一个朋友都需要的这些检查项目， 对对， 其实类型种类也非常的多。X 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您有吸烟史，然后您有咽炎，您特别关注这呼吸系统的疾病。 或者您有这家族遗传史的话，您得检查一下，咱就把 X 当中包括这呼吸系统的具体比较细致的检查咱们加进去。如果有曾经比如说脑溢血或者脑出血的这种曾经的病史，咱就把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检查 加进去。另外一个，你家族如果是你现在可能你没有这些状况，但你家族里面，你比如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包括你的哥哥姐姐，他也有这种脑血管病或者心血管病的时候，你也要重点筛查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嗯，所以说 X 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状况选择添加的这个内容， 选择不同的体检项目。哎， 那我们说一说，大多数的朋友可能都是身体还挺健康的，没有什么疾病。这是只要把我们说的这一当中包括的这些基础体检项目检查了就行吗？还是说也需要这 X 当中有一些小部分的添加？ 也不完全是，还是就是说，除了基础体检项目以后呢，咱们根据不同的年龄段，那你可能我四十岁左右或者45岁左右的这种同志，他可能是我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呢很健康，可能他自己没有觉得什么，但是呢咱们也要筛查一部分就是这种心脑血管的危险因素。像我常规的可以做一些那个颈动脉的彩超，这样的话看看我动脉有没有硬化，有没有斑块，包括咱们的那个比如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这种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测，这个指标呢是咱们预测这种心血管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如果这个指标高的话，那你就比人家那个不高的人，你得这个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就要高很多， 几率要大。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 对，就这个指标是通过咱们补充一些比如维生素啊、叶酸呀、还包括我改变了生活方式以后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好， 这是有意义的。包括咱们颈动脉彩超，如果你有斑块的话，我们现在在体检中我们发现就是有的连续几年来体检的，它通过改变生活方式以后它的斑块会变小。 嗯，好，也就是 X 当中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年纪比较大的这种朋友也需要添加进去的， 添加进去， 比如说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的这种检查。 对对对， 一般我们是推荐40岁以上的人群加入这个，还是说45岁以上？ 我个人认为吧，现在因为好多疾病的年龄呢，它是在往前走，越来越年轻化。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最好是40岁咱们就开始查这些项目。 40岁以后，我们就把一些心脑血管的检查可以 加 入到我们的基础体检项目当中了哈。 对对对， 朋友在问了，说这体检价格全国是统一的吗？这肯定不是， 这肯定不是。这个北京市的体检项目就是这个应该也不是完全统一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有私立的体检机构，也有咱们公立的体检机构。 对，我们经常有朋友会说，我去体检的时候，有的这种什么体检 中心 啊，然后呢还有的是大医院里面，比如说三甲医院或者是二级医院里面的这种体检，我到底应该选择哪个？他们到底有什么差别？有的时候这种私立的体检中心，这套餐的价格也特别的夸张，还有好几万的。 对，确实是这样。你要是过去公立医院吧，它的项目呢应该是严格按照咱们北京市的那个物价规定呢我们去收费的。但是因为私立的体检机构呢它是可以自主收费的，所以它的收费项目是放得开的，它的价格是放开的。所以各个体检中心它是不一样的。那就看咱们，首先我觉得要是去的话，一个就是首先你关注的那个点是什么。如果是我特别那个关注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要特对这价格特别关注的话，那我觉得你要放心的话就去我们公立医院的体检机构。我觉得这价格它肯定是相对来说是按照北京市的规定的那个物价的政策来定的，它不会有特别那个大的出入。因为私立体检机构呢，我这块咱也那个不能说我就是说人家收的钱就多呀或者是少，因为这是政策也允许他这么收的。 而且我知道有的这种私立的体检中心，它的价格它是有随机性的，比如说这过年了，他要搞什么优惠促销，提高自己的人气，有的时候这价格可能会比公立医院还低一些，这个价格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大家还是得根据自身的这种经济承受能力来选择这种合适的体检机构，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只要是正规的这种体检机构，其实应该问题都不太大，是吧？ 私立的体检机构他们从服务方面这个方面，他也是都是那个也是都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就是因为它是属于是价格放开的一些单位，定价机制的不同，所以价格是有差异的。另外一个它可能就是这种运作模式的不一样，价格也会有差异。 所以说大家也绝对不能够把价格作为衡量一个体检 不能 好或者是坏， 对对对对，不能作为这个标准，这就看自己个人的承受能力和关注点 好，田园这个朋友说自己的妈妈呀，退休以后胖了好多，他说肯定是属于超重范围了，特别担心自己母亲的血脂超标，说一直在叨叨他，让他去做个体检，但是自己妈妈总说以前单位老体检，自己完全没有病，说现在退休4-5年了。他就想问问，一次健康体检大概能管多长时间？这3-5年体检一次行吗？ 这个明确的说肯定是不成的，因为咱们体检呢它是查的我就这段时间的 就我查的这个体检这当时的这个身体的状况。 嗯。 啊，那么随着你这几年可能你退，尤其是退休以后，他这生活方式，他的工作模式，他都也都不一样了，他的身体状况肯定会有一个变化。即使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这种工作状态的一个变化的期间，这几年你的身体状况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他也会随着你的那个这个年龄的增长呢，也有一些变化，那有可能是往好的发展，也有可能是往坏的方面发展。所以就是说这每年的体检是十分必要的。 好、哦、也就是说体检的推荐周期一年检测一次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要看情况。你比如说年轻一点的、嗯、咱们35岁以下的这种年轻人，如果我查体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觉得两年体检一次也可以。 哦、 但是对于咱们40岁以上的中年人来说，我们还是建议他最好是每年要查一次。如果要是有基础疾病的，那你要有条件最好每年查两次。 嗯，这吴主任非常的贴心、嗯、帮着大伙想方设法的省钱、嗯、如果身体素质比较好又比较年轻、嗯、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话、嗯、咱两年体检一次这个频率也是可以接受的。 对， 40岁以上的朋友、嗯、我们就推荐大家最少一年体检一次， 一年查一次。 如果又有基础疾病同时或者有一些家族病史的话、 嗯、 咱们经济能够接受的话，半年体检一次是最好的。嗯，去体检的时候呢，经常有朋友会有一些困惑，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个人多麻烦，像身高、体重、什么视力，然后大小便这些基础的检查项目，很多朋友就会放弃，觉得这个每年查差别好像也不大，尤其是身高体重，很多朋友都说我自己在家也能称啊，我何必到体检中心费这时间排这大队呢？这些基础的体检项目放弃或者说检查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 这些项目吧，既然咱们建议大家查，肯定就是有查的目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似的，我通过这个身高体重，我可以计算咱们的那个体脂指数。咱们老说我是你是不是超重了，你是不是肥胖了，并不是像咱大家说的似的，我用那个身高减去100，我减去105，我这就超重或者肥胖。实际上呢，我们在那个医院里面或者在体检中心的时候，看大家是不是超重了、肥胖了，是要用这个体脂指数来计算的。 嗯，体脂指数 BMI 指数，哎，这个指数就要用到身高体重，所以这个身高体重呢是一定要测的，这个是比判断咱们肥胖或者是你那个健康状况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那个眼睛也是，大家呢老是说那个查不查无所谓，我尤其是年轻人可能更不重视这个，但是呢首先我们建议大家，甭管是你是年轻人还是咱们老年朋友，一定要查这个眼睛、 嗯、 尤其是要进行眼压和眼底的检查。 眼压和眼底的检查、 哎、对。 嗯，这体检的时候好像大家都知道、 啊、 要看一个视力表，就是左边还是右边。 嗯， 这眼压和眼底检查是通过什么来检查的呢？ 眼压呢是有眼压计啊，它可以通过测量咱们眼压以后，你发现早期发现那个青光眼啊。另外一个这个眼底呢，咱们有眼底摄像，还有我们用那洁眼镜可以查眼底，就是电子的洁眼镜也可以查眼底、 嗯、 这样看看咱们眼底的动脉是不是有没有硬化啊，眼底的那个黄斑有没有变性啊。所以像尤其是这种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种长期用眼过度疲劳的这种人群呢，都要查。 嗯 啊， 那也就是提醒大家、嗯、其实很多小的这种检查项目，我们虽然认为它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嗯、 对对对， 但其实每一项都是医生判断我们整个身体到底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向坏的方向发展的一个这个判断指标，千万不要怕麻烦，省去这些检查。 确实是这样。 嗯， 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这个大便常规检查是咱们体检过程中最怕麻烦的一项检查。 嗯，有的人说我根本就没有便异啊、哎嗯。 对对，确实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样鼓励这个体检客户吧，这客人说你尽量有，一定要留这个，因为咱们在这个结肠癌筛查上，咱们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嗯， 主要就是这个通过大便潜血的检查，如果你是潜血阳性的话，我可以这个这是一种比较又无创又经济又有效的一种方法。 嗯， 所以在这块呢，就是说大家再麻烦，如果能查的话，一定要查大便。 嗯，而且近些年结直肠癌的这种发病率也是不断 在攀升的。对，因为咱们饮食结构，尤其是吃这种烧烤的食物啊，吃这种高脂的食物以后，这结肠癌也是发病率是越来越高啊。 嗯啊、我觉得可能去体检的时候，朋友们还会遇到有一个尴尬的事情， 嗯、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女性朋友去检查、嗯、外科，忽然碰一男大夫。或者检查一些项目的时候呢、 嗯、 他会觉得男大夫不是特别的方便，有一些男生呢或者检去进门之后万是一女大夫不太好意思。您在这个日常工作当中有遇到过吗？ 这个我们因为还好在哪儿，我们因为是这样，可能唯一有那个什么的时候呢是在 B 超检查的时候，我们有男大夫，有的时候这个女同志她不太爱去查， 嗯， 但是男同志让女大夫查呢，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嗯， 另外还有就内科检查的时候呢，可能碰到男大夫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女同志她有时候不太愿意， 不太愿意，因为得不停的接触， 哎，对对，不停的接触。但是这个东西它是医学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大家呢，这个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抱着一颗平常心啊，咱们就应该都没有问题。 嗯，心态的这个摆正也非常重要， 哎， 也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比如说这医生的性别，我们选择放弃一些检查的项目。 对对对， 如果您真的特别建议的话，您是不是可以跟这医生提出来？ 我们是这样，如果是这个同志他要是说提出来的话，我们一定会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像我们单位呢，像外科这块比较敏感的这个检查，我们是男科，是男同志，男医生查男客人，女医生查女客人， 嗯，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好，然后平凡人生在我们的平台上说，医生朋友们辛苦了，确实是，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些医生都是在用自己日常的这种一点一滴的工作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哈。我们继续说回到今天关于体检的这个项目，很多朋友呢对于体检都有各种各样想要问的问题。李叔叔58岁了，想问一个问题，就说自己吸烟啊已经有30多年历史了，在单位呢每年都参加体检，胸片显示啊没问题，他就想问问自己还有没有必要做低剂量螺旋 CT 的检查。 嗯，这个我觉得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咱们这个胸片检查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常规的检查，它的那种灵敏度和特异性，它是和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是没法比的。 嗯， 咱们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呢，可以早期发现小于一厘米的这种肿瘤，可以早期发现，发现以后如果做手术的话呢，这效果是，比较好的。一般的情况，有时候3-4毫米的那个这种小结节呢，通过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检查呢，都可以发现。 嗯， 目前呢这几年呢，咱们已经就在这是国外呢是已经早就把这个低剂量螺旋 CT。来筛查这种肺癌呢，纳入了常规体检项目。那么这两年呢，咱们国内也已经把它作为那个常规的体检项目来那个来做了。 嗯啊，低剂量螺旋 CT 它肯定不是大家日常我们说的一加 X 当中一基础体检当中的这个检查项目。 现在我们是推荐它作为一来做了， 哦， 尤其是40岁 所有人群， 尤其是40岁以上的有吸烟史的这种高危人群，加有或者有肺癌家族史的高危人群啊，如果你或者是你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做。 嗯，好，这也是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这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吸烟历史的话， 对， 而且40岁以上，这个上了一些岁数的，我们就推荐您低剂量螺旋 CT 替代胸片的这种检查了。 对，如果那个个人咱们家庭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也建议都要最要查这个。 嗯，好，李子这个朋友说自己今年36岁，家里的几个亲戚啊都被查出了癌症，自己特别的紧张，就想通过体检早点发现和预防，但是不知道自己检查什么项目，想让您给介绍一下，这体检能检查出癌症吗？ 咱们现在这个防癌筛查呢，这两年提的也是特别多。为什么提这么多呢？首先呢，就是说现在这两年随着咱们这个生活的这个压力啊，心理压力，包括这个包括咱们这个环境污染吧，这种大气的那个污染，这个确实是这个癌症的越来越高发了。如果是他这种有家族史的这种客人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他一定要做这种癌症的早期筛查。 嗯， 那么至于说他要筛查什么样的项目，那么我们是根据他看看他们自己家族，比如说他家族里面是那种，就是他的近亲属里面是那种有结肠癌或者直肠癌的，那你重点就要筛查这方面的那个肿瘤。如果是那种胃癌高发的呢，那你就要重点筛查一些胃癌的一些项目。 嗯，究竟这个对于癌症的筛查，现在有哪些癌症是可以通过体检提前发现的？我们在下半段节目当中会继续邀请吴主任跟大伙详细的说一说。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走过围栏的地铁站，有人拿着吉他靠在墙边，他用力唱着歌曲，低着头，一直空间和默默在脚边。新年快乐，我的朋友，新年快乐，我的朋友，直到新的一年已到来，这个世界已经变改。

健康体检究竟如何做到量身定制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那吴主任，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我们和大伙说了关于肿瘤标记物，也就是说这体检能够检查出哪些癌症啊，您是不是跟大伙来详细的说一说？ 好的。实际上呢，不是说所有的癌症呢，咱们都能通过体检呢来给它那个检查出来。但是呢，咱们可以通过体检早期发现一部分癌症。那么大概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你像咱们肺癌的早期筛查，这是可以通过体检来发现的。这样的话，每年呢，我们通过体检呢都能发现几例这样的早期的肺癌。体检的手段呢，刚才咱们也说过了，就是首先呢，我就是影像学的检查，低剂量的螺旋 CT。另外一个呢，咱们还有一些那个肿瘤标记物的筛查，结合这个一块儿来分析。但是这个筛查呢，一定要看看你是不是高危人群，啊，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一定要进行肺癌的早期筛查。还有提醒大家呢，就是这个肺癌的筛查呢，可能我是不吸烟，但是呢，我是一个那个吸二手烟的人， 身边有朋友有亲人抽烟， 这个有也有一个标准，你比如我吸二手烟大约等于十年的这种人群，一定要进行肺癌的筛查。这是肺癌。另外胃癌的这种病人，现在目前胃癌的也是比较高发的，虽然它不是说占第一位的吧，但是它也是目前在排在了第五位，而且但是胃癌呢早期发现以后，咱们做手术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那么目前大家可能一听到胃癌，说我可能是不是要做胃镜检查呀，这是发现胃癌的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手段，但是咱不可能一上来我就做胃镜是吧，所以咱们在体检中呢可以选择一些那个指标先进行胃癌的那个风险筛查，像咱们现在目前做的这个比如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就是咱们所谓的碳十三尿素吹气试验，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指标。还有咱们要进行看看那个我查查那个胃蛋白酶原的那个查查胃蛋白酶原，查查胃泌素17，通过这个我来发现一些那个比如低危的或者高危的人群，这种低危的人群呢他就可以做那个观察，或者我可以做那个胃镜检查。如果是高危人群，那你一定就要做胃镜来筛查。那么胃镜呢，目前的胃镜确实也越来越先进了，包括现在有无痛胃镜的那个开展，所以现在这个胃镜呢也逐渐的来在被体检中心来采纳，作为咱们筛查早期胃癌的一种手段。还有就是咱们消化道的一个结肠癌，现在发病也挺多的。那么结肠癌刚才咱说了，它的手段一个就是咱们通过医生的检查啊，肛门指诊，这个也是咱们好多人不愿意接受的一个检查，一到体检放弃的，觉得你看那个不好意思呀，或者是 有异物感不舒服， 有异物感，但是这个一定要查，因为你平时上医院你很少查这项，所以在体检之中给查的话，大家一定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这个确实通过指诊有时候是会发现这个早期结肠癌的。还有咱们大便常规的检查。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结肠镜的检查。那么结肠镜呢也不是说我年年做，如果你第一做完结肠镜以后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专家可以就是也有那个咱们研究表明你大概5到10年可以再做一次，所以不用年年做。刚才说的胃镜呢也是这样，如果做一次胃镜没有什么问题，大概2-3年左右可以做一次，但如果你要是不舒服的话，你一定要及时的去查去，有问题的话随时要检查。 像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做这个胃癌筛查，要检查幽门螺旋杆菌哈，很多朋友会说幽门螺旋杆菌我这查了一次之后这第二年再查就行了，还是说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这个也可以间隔的时间长一点？ 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我们也建议年年查，尤其是男性同胞要年年查，因为男性呢是咱们胃癌的也是一个高发人群，而且咱们现在的饮食习惯也是包括也不好，因为这个幽门螺旋菌呢是存在咱胃肠道的这个胃啊和十二指肠的一种微生物，它的感染以后可以诱发比如一些慢性胃炎啊，一些那个胃溃疡，包括一些那个早期的那个癌前病变啊，好多那个就是我们在发现在体检中发现呀找不着原因的腹胀不舒服，实际上最后都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起的。而且这个如果是阳性的话呢，咱们可以通过正规的治疗是可以转阴的，但是你转阴以后不证明我就永远是阴性了，有可能我过一段时间我饮食不注意了又阳性了，所以咱们是建议年年要查这个的。 那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它算不算是肿瘤标记物的一个检查呢？ 这不算肿瘤标记物。 这体检当中还有很多朋友会听说要有一个肿瘤标记物的检查，这个到底是查什么的呢？ 这个肿瘤标记物啊，现在就是好多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听肿瘤标记物，首先呢大家都比较愿意接受这个项目，因为它是认为是筛查肿瘤的一项特别有效的一个手段或者指标。但是这个指标要是异常的话呢，大家又很 紧张，所以我说我们说对这个肿瘤标记物呢，我们是又恨不起来又爱不起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它的增高呢也要看啊，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增高呢就都是肿瘤，啊，也不是说所有的肿瘤呢这个肿瘤标记物都高。 哦，也就是说肿瘤标记物的筛查它并不是针对某一种，比如说针 对 胃癌，对针对肝癌，针对结直肠癌，并不是针对某一种癌症。 肿瘤标记物实际上像咱们经常查的 CEA 啊 ,CA199 啊，这种呢是属于非特异性的肿瘤标记物，它好多消化系统的疾病它都可以那个高，包括就是说咱们一些炎症一些息肉都可以高。另外你像这个查出AIOP 甲胎蛋白高的话呢，大家也是挺紧张的，说我是不是得肝癌了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它有一些肝脏的慢性疾病也可以轻度的增高。 嗯 啊，所以我们说呢就是低值增高呢你那个要注意也别紧张啊，但是你要高值增高要警惕。 那这个肿瘤标记物既然像您说的又没有什么特异性，我们有没有必要把它加进去查呢？ 还是有必要的。刚才就像咱们说的，我通过这个肿瘤标记物再结合影像学检查和结合细胞学检查分析着来看的话，如果是影像学有问题，我的肿瘤标记物也高，那我可能没准就高度怀疑这个。虽然有的时候它的值不是很高，但是它也是有意义的。 好，那也就是说肿瘤标记物这个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基础体检之后， 对， 然后有问题了咱把它加进去。 现在我们还是建议你常规的查，因为毕竟抽血吧，只要有条件还是把这几项常规加进去。 好，五位人生想问问您，说自己每年啊都参加单位的集体体检，但总觉得呢都是最基础的检查项目不太够，然后他说自己想再额外的单做一次有针对性的体检项目，就想问问您两次体检中间需要搁多久。 这个呢也是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就看你关注的那个点是什么。如果因为确实是那个这种单位的体检，它不可能照顾的咱们方方面面的那个什么，肯定要照顾大多数人的一个身体的状况。那如果你的体检项目里面他觉得哎呀我想查的这个可能我关注的是心血管的那个问题他没查到，那我可能就是第二次体检我觉得是建议他进行一个重点的体检，不一定非得说我是全面的体检。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一加 X 当中的一之前都检查过了， 对， 第二次我们自己再去体检的时候，这一的部分咱不用查了， 对对对， 就把 X 这部分加上。 对，如果一的部分有异常，那你可以复查；如果没有异常，我就可以说一年查一次。 好，那这个两次中间需要有间隔吗？如果是不同项目，是不是就没有这间隔了？ 对，如果要是查的不同的项目，这就没有什么间隔；如果是相同的话，那也看情况。如果指标特别异常的特别明显的话，那可能我们建议您3到6个月。 也就是说如果指标出现了异常，3到6个月之后 3到6个月 我们去复 查。对对对。 好，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担心这个中间时长的问题，就是有辐射，就是我们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大家总担心这时间会不会隔得太近，这辐射量一下就高了呀。 是，原则上因为这个放射性的检查呢要接受这种射线的那损害，所以过多的这种放射检查我们也是不推荐的。因为有的人怕得病，他要把全身上下包括头啊颈啊腰啊然后那个肺啊全要照一遍，这样我们是不推荐他的。 所以说放射性的检查虽然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一些疾病， 对对对， 但是我们也并不推荐大家有事没事所有地方都照 都查啊，还是要重点的要查。 好，抓狂期想问问您，说体检的前一天晚上吃了烤肉会不会影响一些指标，比如胆固醇？ 这个应该还是会的。咱们这种高脂的食物啊高糖的食物啊肯定会在咱们的体检有影响的。 那有哪些体检的这种项目或者说指标它会特别的受到这个敏感，特别容易受到前一天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这种饮食啊运动啊情绪的这种影响有波动？ 一般的咱们的生化指标可能就是你如果是饮食这块呢可能会影响的比较大啊，就像咱刚才说的血糖血脂这个影响肯定会大的，包括一些肝功能，你如果吃这种高脂的食物包括你用一些药物的话对肝功能也是有影响的。 好，所以说也就提醒大家是不是在体检之前也得有一段时间好好的准备准备。 原则上咱们就说了，首先呢，前提就是说，你体检呢，我是为了发现我身体的那个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不建议改变生活习惯，就是说你该正常饮食还要正常饮食， 该怎么吃怎么吃， 但是 该怎么喝怎么喝。 但是呢，你体检前2到3天之前呢，还是建议你适当的要清淡一些饮食另外一些 就别再大鱼大肉了， 对，别再大鱼大肉就行了 其他的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在这个体检之前不能够剧烈的运动啊。有这方面的要求吗？ 有啊，因为有一些指标会受这个剧烈运动的那个影响的，包括比如碱性磷酸酶这种 CK 计算磷酸激酶它就会增高。我们在体检中经常发现高好多的这个指标找不着原因，最后再一问的话 可能他就是那个前天打网球了或者打羽毛球去了。还有一些一部分那个客人呢，比如说他有一些比如怀孕的一些客人，他那个 AIOP 也会高，那么你体检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可能我是怀孕期。 所以说在体检之前大家几天不要有这种剧烈的大运动量， 两到三天吧，咱们就建议，尤其是前一天一定不要剧烈运动啊。 其实也就基本上我们体检前的两到三天，在饮食上稍微注意一下，清淡为主。 对，生活要规律， 不要有大运动量的这种运动了，然后保持正常的这种作息习惯， 对 就可以了。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多需要大家特别留心或者特别注意的。 还有就是说，咱们在体检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体检前的准备。包括说我的春衣。尤其是女同志，我们在体检中经常碰见咱们女同志穿着那个这个穿的比较美啊，高跟鞋，然后穿着连裤袜，穿着那什么，因为咱有一些项目是需要，比如我检查起来也比较不方便，我们像我们医院吧，我们有那人体成分，那是要需要光脚查的，包括一些那个骨密度、超声骨密的检查，也要把袜子脱了才能查的，所以这个呢，一定要穿那个易于穿脱的衣服。还有的女同志呢，就是去的时候化很浓的妆，这也不行，因为咱们查的时候，医生看你的一些那个身体的状况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说大家。这方面不要化浓妆去，再一个这个穿脱的衣服要比较容易我们的穿脱 啊，还有就是戴眼镜的同志不要戴隐形眼镜。 岁月这个朋友想问问您，感冒了能进行体检吗？ 原则上来说，要轻度的感冒不太影响的话呢，还是可以的。但是要是重度感冒，而且你吃着药的话呢，有些指标肯定会受影响。那就我们建议你是感冒那个好了以后再去查去，尤其是咱们在吃着抗生素的这些同志，或者说我正在发烧的这些同志。那么如果你说没有时间的话，我单位组织了我要去，或者说那什么的话，那这个指标就到最后您就得参考着看，那就不一定很准确了。 也就是说，如果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您把这个体检稍微推迟一些。 稍微推迟一下。 在我们的疾病好了之后，比如说一周之后就能查，还是说好了之后三五天以后就没问题了？ 基本上五天以后，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停药，尤其是抗生素，你停药以后，怎么也得一周以后吧。这样的话更准确一些。 好，王叔叔打来电话想问问您，说自己啊是一个心脏病加肿瘤的老病号了，平常呢要吃很多药，如果外出进行体检的话，想问问这些平常吃的这种常用药是不是要停，需要停几天药，停了药会不会有危险呢？ 这个关系咱们身体健康的一些尤其是重要疾病的这个药呢，我们是不建议它停的。 心脏病、高血 压， 然后还有糖尿病，这些药都不要停吗？ 体检当天，尤其是高血压这个病人，因为咱们要空腹去检查的时候，但是早晨起来还是要吃降压药的。这个降压药呢，你可以就喝一口水，一点点水把它送进去就可以了。但是像降糖药啊，还有一些别的药，咱们可以等到我空腹项目，比如我的空腹 B 超、采血，包括碳十三都做完了以后，咱们再吃药。 也不用提前的停药， 不用提前停啊。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哈。体检之前呢，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和做法，可能会让这些体检的结果大打折扣。那也跟我们说一说，在体检之前，我们到底要做哪些准备？然后呢，有哪些特别特别需要提醒大家伙注意的？ 就像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一部分了。 穿衣服需要注意， 穿衣服要注意， 不要戴隐形眼镜， 不要戴隐形眼镜。另外，体检前一天8点以后最好不吃东西了。 8点之后就不能吃了。 晚上8点就不吃东西了，但是你可以少喝一点水，12点以后就别喝水了。早上起来空腹流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要流那个晨起的中段尿。这样的话呢，这指标是比较那个准的。还好多那个客人，他有时候吃完饭以后再流尿，这样的话，他为了做那个前列腺的 B 超啊，或者妇科的 B 超，喝了大量的水稀释以后，这也不准。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在饮食上，你像菠菜啊这种猪血呀、什么的，这不要吃，这样的话影响咱们大便潜血的一个检查。 菠菜、猪血这些不能吃， 对对，这样 们。富含铁元素吗？ 对对对，这个它会容易那个大便潜血的假阳性，所以一般的情况下3天之前我们是不建议吃这些东西的，最好是素食3天以后查，这个是比较准的。 菠菜、猪还有血，菠是猪血了，还有什么鸭 血豆腐、鸭血啊，只要血制品， 血制品咱们都 不要 在3天之内然后再服用。 还有一些药物咱们也要，你像我一些 VC 啊、抗生素啊，它可能像磺胺类的药物，它也会影响在一些指标，包括血尿酸啊，包括一些那个比如说 说非载体的抗炎药啊，它也会影响咱们一些那个检查的一些指标，所以这些药呢，如果在体检之前还是要停的。 嗯，这个大概停三天就可以了吗？还是需要更长时间？ 三天基本上就差不多。 三天的时间， 当然要能停一周那是最好的了。 嗯，张阿姨想问问，说自己做过一个心脏支架，有人建议啊，在冬天的时候做体检，说因为这个时候是心脑血管病的高发期，检查起来呢更有针对性。想问问您是不是这样？这体检有季节的选择吗？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体检呢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季节性，咱们体检的目的是发现我身体的一个潜在的风险，是另外一个有这个病的这些那个朋友呢，他可能通过体检以后，我可以看看我这个体检我这个身体状况控制到什么程度了。你比如高血压的那个客人吧，他可以通过体检看看，哎，我这血压现在控制的是不是正常了。糖尿病的病人，他可以通过体检以后看看我的血糖控制的情况。这个呢原则上没有什么季节的那个我觉得季节的分别啊，就是说我就是即使是支架了，可能冬天呢高发，但是我也可以查，也可以那个什么，不一定非得在冬天查。嗯， 也就是说体检不一定非得比如说在我们一些疾病的这种高发期，比如说我这个曾经我有一年是夏天的时候出现过这种中风的情况，那我就在夏天查，这样更 因为冬天的也会它也是中风的高发季节，所以没有必要说我非得特别纠结于这个我是什么季节查。 嗯，所以说体检的季节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其实为了方便期间，是不是像春夏像冬天穿的比较多还是不太方便？ 一般的情况下老年人吧，我们倒比较建议他是衣服穿少的时候，春天呀或者秋天呀，因为夏天有时候天气特热的时候也不建议老年朋友去查呢，是因为天气太热的或他那个比如也会有一些那个疾病的那种突发状况。 嗯， 所以还是在春秋的时候呢相对比较多。 嗯， 实际上现在的那个体检旺季也是在春天或者秋天的时候是最多最旺季的。 春秋两季是最黄金的体 检季节。对，黄金体检季 节。嗯，周春明这个朋友想问问，说自己一年啊做两次低剂量的螺旋 CT 或者是拍两次胸片，这个的量会不会太大，这样的辐射会对身体造成影响吗？ 原则上它是不太会造成影响的。大家知道咱为什么叫低剂量螺旋 CT 啊，就是说它虽然有辐射，但是它的量是很小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如果你没有什么这种不是高危人群，你如果是第一次我做了那个低剂量螺旋 CT 以后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没有必要查第二次的这个一年做两次。因为这个结节它要从几厘米再往上长的话，或者几毫米长到一厘米的话，它是需要是一定的时间的。 嗯，其实像这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一年需要做多次检查，往往可能是第一次检查出了问题 才 第二次要复查。 对、我们建议他复查的时候可能会这样，他可能第一次体检发现一个结节，那么下半年可能要看看这结节是不是有没有变化。 好，那一般的这种复查的项目，我们拿到体检报告，从体检完到拿到体检报告，其实中间就有一个这个周期了，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才能拿到。拿到体检报告之后，有一些指标可能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体检报告上会有一些建议，比如说建议复查什么什么什么科。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立马去，还是说这段时间我们先调整一下这个生活的习惯，然后再去复查？ 这个可是根据你指标的不一，那个指标，看你指标的轻重了。 嗯， 如果你比如说像这种刚才咱们说的肿瘤标记物，大家特别关注又特别紧张的这种指标呢，大概我们建议你三个月，或者说要是高的特别多的话，可能一个月我们就建议你去复查一次。但是如果是咱们比如我查了颈动脉了，颈动脉有斑块，那我就建议你可能低脂运动。你这些改变生活方式以后，或者说那个吃一段时间的降脂药以后，然后三个月或者半年你再查一次，这是根据指标的那个不一样，是时间复查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基本上没有特别需要大家拿到体检报告立马去复查的这个项目吧。 但是也会有的，就是像我们像我们医院吧有那个阳性体重追踪。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在体检完了以后，我们在出报告的过程中，或者说当时我们就发现它有异常的，我们认为比较比如影响咱们那个健康比较重要的，就像这些我们说了肿标，或者说我那个 B 超的时候我发现了那个乳房上有一个肿块，我高度怀疑肿瘤的，或者说我那个做这个肺部 CT 以后我高度怀疑这种肺癌的，这种我们就给他打电话，要立马让他去医院就诊。 也就是说这就不是复查了。 这叫不要复查了，就是就诊了。 这种就诊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去，不要再拖时间。 因为我们会通过比如电话呀短信平台呀给他发这个通知。 嗯， 包括一些特别高的那种血糖的一些指标。 好，一般的这种复查的项目建议大家三个月左右然后去，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这种指标呢，大概半年左右再去复查。 对，在那个主诊医生会给他一个建议一些，比如3到6个月或者6到12个月，大家可以就根据这个医生的建议就安排时间去查去。 好，如果实在不明白的话，还可以打电话给体检的机构和中心。 对，咱们那个报告上它都有那个咨询电话，也都是可以问的。 好、嗯、期待这个朋友在微信上问说，主持人好，嘉宾好，茶生化早晨能喝水吗？ 这肯定是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喝的，因为咱们生化有一部分指标可能是那个说我喝了水可能不受影响，但是咱们这个生化呢在体检中是作为空腹项目来做的。刚才像咱说的，如果你是高血压的病人，你就喝一点点水，把这个药送进去以后一定要空腹去查去，这样的话你的指标才是最准确的。 好那节目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您跟大伙儿说一说，像如果在节目之外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您的话，您在医院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因为我们是那个体检啊，这块我也没有安排，我们目前是医院没有是体检科是出诊的。但是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打我的电话。或者是那个来问吧。 大家都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到小唐山医院找体检中心的其他的这个医生，也可以解答大家关于体检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也提醒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的咨询仅仅是提供建议，不能够作为最终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还是应该根据病情及时到医院就诊。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金瑞，和您说一说中药汤剂的那些讲究。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的英语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就当一个滋味，埋怨你不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 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夜间我市转为强冷高压前部控制，明显偏北风，扩散条件有立，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5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1级优。